我是在2016年春天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一代人的芳华已逝，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亲爱的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漫游嗨翻天，耶！ 北京时间晚上8:07，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他就是兰陵同学，欢迎兰陵。 大家好，我是漫游观察员，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陵。 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这个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大家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并回放啊，会在直播结束之后上传到哔哩哔哩的账号上，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来自网易漫画的资深版权经理老白，欢迎老白。 各位读者啊、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啊。 读者 都出来了。 职业病， 给大家拜个早年吧。 拜个早年，提前两个月拜早年。 提前两个月拜个早年。 嗯，还有我们的第二位嘉宾，他就是 coser 眼镜，欢迎眼镜。 大家好，我是眼镜，我今天终于出了 cos。没有对的、对不起大家。 下次就是每次来，然后换一个角色，好不好？ 看到今年是最后一次见大家了，能不能好看一点？ 所以你也要给大家拜个早年，就是意思就是过年前我再也不来了。 就从此之后，眼镜再也没有来过这个直播间。咦， 没有啊？你上次我们逼你戴假发那次，你说如果你戴了，你以后就再也不来了。可是你现在还坐在这儿稳稳的。 大男人就是不承认自己说过的话，怎样？ 你是不承认自己戴过假发的这一段经历，还是不承 认？我没有说过这句话。 没有说过哪句 话，没有说过不会 再来，把自己的记忆消除一部分。 啊，对，没有说过自己不会再来。 我们这个时间线你是带过的， 对。 是，所以为什么今天大家频频要给就是各位小伙伴拜这个早年呢？是因为大家知道吗？2017年还有3/21、3天是吧？还有3天就要结束了。 阳历。 嗯，是的。然后我们这个2017年4个季度的番剧基本上更新已经到了尾声，然后同时呢，2018年的1月番也是在朝着小伙伴们奔跑而来。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就是来聊一聊2017年的这些 TV 番剧，以及2018年即将和大家见面的1月番有哪些？其实上次，包括上上次，我们在聊这个和番剧啊或者动画电影有关的话题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个厚厚的附录，是吗？ 但是发现今天没有了。 就是 在我看来，就可能是小美已经放弃了。其实我觉得她孜孜不倦的选择这种她听不懂的话题来做主题，也是很有勇气的。 我是为了大家好， 也是很有勇气的。 你知道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我最认真，我做了30多页的台本，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台本只有4页。 因为小美发现做台本了也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 小美难道不是已经准备好，都已经乱出于心了吗？一会儿再来。 因为我第一次做这个的时候，那个时候和老白和眼镜还不太熟，然后就想万一大家讨论 不起来，这岂不是很尴尬？ 对。 然后大家也知道这个山头是我照的，我一定要就是顶天立地的女子汉嘛。 原来还有这回事， 托天凉，托天凉， 原来还有这回事。 然后我说我要好好做一下这个功课，当你们都哑口无言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可以 hold 住全场。啊、结果我发现， 结果 你们根本不带我玩。 结果现实很骨感。 你们几个人就是聊得很开心，好像旁边我丝毫不存在的样子。但是我也同时很放心，就是发现大家真的是这个业界的大佬，嗯，就是非常厉害。你不用谦虚了，待会儿你也是属于不带我玩的那一类。 玩 就没有，别瞎说。 玩起来之前带你玩，玩起来之后可能就。 就可能把他忘了 你了， 就把他忘了。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是业内潜规则吗？你为什么要摆到台面上说，老白？ 因为今年快过去了。 对对对，到年底了，来说 到年底，说实话。 好好，总之就是非常期待今天三位的表现，是不是？然后同时呢，这个不知道我们通过收音机啊 FM 98.2这个频率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以及通过 B 站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小伙伴，大家都有哪些好看的番剧要推荐给我们呢？也不妨发来弹幕和我们互动交流。 没错，我们的麦芒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666939356657566693，欢迎加入。 是的，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小小预告给大家做一下。大家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哎，稍等一下， 哎，稍等一下， 咱们也在翻这个。 是的，是的，这个马上就要到年底了哈，咱们九八二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福利，这里面有免费的 K 歌券、免费的照相券，还有面额给力的大红包，总之是福利多多。那具体怎么领取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2月29号，也就是明天下午5点的特别直播，叫做《芳华正茂九八二迎新同学会》。同时呢，从现在开始，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下方的菜单栏里面点击我要投票，把您最喜欢的九八二主持人送上年终最受欢迎同学的宝座，所以欢迎大家多多参与了。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2，我们进行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灯泡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声优李兰玲。今天请到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网易漫画资深版权经理老白， 欢迎老白。 还有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coser 眼镜， 欢迎眼镜。 欢迎 两位。 那我们书归正传，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2017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番剧。 没错， 哎，没错。那么其实说2017年这四个季度啊，今年的漫画就动漫表现，我觉得表现平平，对不对？ 这是兰陵的看法，是不是？ 我觉得表现平 我们老白觉得是可圈可点。 我们不需要一上来就制造这种严重的矛盾了。 然后这俩 上来就设立正反方， 跟聊着聊着打起来了。小美面就开始劝架，算了 不就一期节目吗？ 此来奠定他这个托天凉，山头是他照的，这个 配合小美。对，那其实真的说实话，我觉得比如说环比近一年这四个季度跟就不远了，跟去年相比吧，比如说他的扛把子番，比如说什么兽娘动物， 就觉得疲软， 比如说这个龙女仆，然后比如说像最近的宝石之国、沙尔大战，就其实真的每个季度的扛把子番跟去年相比来说都是要稍微略微弱一点， 就是分量不太够， 分量没有那么重。对， 这兰陵是作为普通观众的一个感受， 作为普台观众和半个业内人员。 大家有没有去看那个追番数量，就是和去年的比较火的一些番去做一个纵向的比较，大家有没有去做？ 我觉得追番数量的话可能不会反应太多的。 也是因为毕竟这个圈子就 B 站的用户群越来越 就这么大，就这么多。而且的话他说，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番它跟去年比不好，但它好不好它也是好的，还是会看的，还是会追的。对， 从整体来说，反正就番剧本身而言，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把整个这个动画行业放在一起看，从电影票房的这个收入也能看出来，就是今年一年实际上 按道理讲是有点小年的这个、这个感觉。 就上周我们也跟大家上周 说到了小年这个概念， 对， 就是好一年坏一年，虽然不能叫坏一年吧，因为我这拿到一个数据啊，就是只是说电影票房的这个来说的话，今年一年的电影票房，就是中国的电影票房，动画电影的票房是已经在过去六年一直在增长，就今年下跌了。 这其实属于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吧、 按道理来讲是这样， 应该持续增长的。 因为我们的动画观众一直在不断的这个爆发性的增长，尤其是这个翻二次元的这个观众。但是大家进入到电影院的这个可能去看的这个欲望降低了，究竟是说我都在家看了呢，还是说实际上今年很多就别的东西分流了我们的注意力呢？我觉得不好说，但是从这个数据本身而言能看出来，今年可能在动画这个层面上可能是相对来说优秀的作品没有那么多。这个也是我仅从电影票房的角度分析出来的一些感觉。 但是由这个电影票房推到这种 TV 番剧，就比如说我们说 B 站更新的每年四个季度这个番剧，是不是也能稍微看出来一些端倪？就好像大家普遍的反应，就像兰陵这样，觉得好像今年那些比较火的番跟去年或者前几年相比分量不是那么够。 其实我觉得电影票房和番剧来说其实应该分开来算。 对， 因为说去年说今年比去年说看起来会差一些，是因为去年有个话题作带动了不少票房。 来，大家说出他的名字。 就变嘛。 君の名前は。 不是这个。把我们椅子拿起来。 你是来砸场的是吗？眼睛 来砸场。正在砸场。 对。 其实我觉得兰陵的这个意见是很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不说电影票房，我们只看番剧，因为今天只是番剧嘛， 对， 就是能在我们脑海中留下很深刻印象的作品， 对， 今年的数量确确实实感觉 寥寥可数， 对吧？ 高 比去年要 少一些， 眼镜作为普通观众的角度来说，今年有给你留下很印象深刻的这些番剧吗？ 今年的大作其实按说是非常，应该是层出不穷非常多的，但是他们最后的表现都是平凡无奇，毫无出彩，对，差强人意。反而是有一些日常番，是因为我们的期待值本来就很低，所以它表现好，我们会觉得哎不错， 反而是让我们觉得哎好像 很意外之喜， 披黑马。 但是他们真的说自己的品质的话，跟其他的作品来说，他们也没有太大优势。所以综合来看，真的他们能当扛把子吗？我觉得也当不了。就变成了这样群龙无首的一个状态吧。 而且很奇怪，就是一些我觉得质量还不错的番，但然而也没有那么多火热， 也没有火热。 我觉得跟平台有关吧。其实像二次元观众一般都还是集中在这个 B 站这个平台，但是很多其实特别优秀的番呢，被其他平台买去了。就是你在 B 站看不到，就是无形中可能会降低一些话题度。对，因为可能你看点击差不多，但是说实话二次元观众这个年龄偏低，像一些付费的地方呢可能是看不了。 没错。 对，所以就会无形之中降低这个传播度啊和话题度。比如说打个很好的比方，什么我的英雄学院 啊，对 钢顶之作， Jump 的钢顶之作。 我的英雄学院应该是2016年的吧， 出第二部， 年出的第二部。对， 你看老白都不知道。 我以为 都不知道出这个了。 上线之后的 啊、 哦、 对、 今天是出了第二部，我知道。 对，今天出了第二部，但是真的是效果真的是不好。 对，算不上爆红，就是慢慢的有口皆碑， 不上爆红，就是看过的人都说好，但始终没有人看。就很尴尬。 就从追番人数上其实并不理想。 对还有比如 说实话，就是版权的争夺，实际上是就视频平台来讲，版权的争夺肯定是一个就是日趋激烈化白热化的这么一个状态。有优秀的东西大家都想要，都想展现给观众，但是就像兰陵刚才说的是吧，纯粹的二次元用户可能更多的聚集在了某一个平台上之后， 对 会导致没在这个平台上线的作品的话题度啊，就是讨论的程度啊， 会整体降低， 影响的这个深度都会降低。 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个版权的竞争购买其实是一个好事， 对， 可以刺激业界嘛。然后时间长之后呢，这个平台也会做起来的。就是也会有人去时间长了，很多好番都在那个平台，他们也会去看的。对， 就会形成一个就是用户群的集聚效应。我们来看看弹幕当中大家说这个都看了一些番，好像大家都还蛮关注今年的国漫的表现的，就是狐妖小红娘、终于南国篇是跟大家见面了，是不是？然后包括我看大家有提到一个调教咖啡厅，这好像是四季度的番嘛，好像是 调教咖啡厅刚十月刚上啊。 对，十月，对，十月番刚刚上的一部， 听起来就像是这个乙女番。 调教嘛， 是 我记得好像是有三个妹子吧，就是在一个咖啡厅里，然后他们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嗯，做功课做得很好，小 没有，因为我看了一点点。 冷静，不要摔手机。 特别 特别激动，啪就把手机扔在 了桌子上。特别急于证明自己的那种感觉上。 很好。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分四个季度来提名一下今年看上去那些比较火爆的番，好不好？首先是今年的一月番， 《 小林家的龙女仆》。 啊，那是一月的， 那是一月的，一四年一月份， 那不是四月吗？ 一月一月 火起来都是在年中的时候的感觉。 来来，弹幕小伙伴们求应援啊！一月一月 啊，你说对了 嗯，是 对， 然后 四月的话 不是，要说一月的话，全职啊，朋友们，全职高手， 对，全职高手， 他是踩着那个一月初开始更新那个点。 国内的话没有那么明确的分四个季度， 对 啊，也好， 国内你会发现很多都是我想哪个季度上，我 就 哪个季 度 上，国内都很任性， 而且还有经常是说，嗯，我们预定 Q 三上，没做完，只好挪到 Q 说跳就跳， 哎， 对，比如说我这个番，我想做。15分钟， 来兰陵，别激动，别激动，别扇一扇，冷静冷静，别扇手机。 我不做24，我也不做，我也不做10分钟，就我做15分钟。 嗯， 对，这比较国内是比较灵活的。 是， 嗯，对， 你这个词用的好，比较灵活， 比较灵活，比较灵活， 是，时不时能给就是广大的观众一些 惊 喜，惊 喜， 嗯，就是没想到他什么时候要上，哎，突然就要上了， 宣传这么久，哦，原来还在啊。 就是今年有一部我特别就是期待的， 做动画发行的同学听完这话好像 完了，我出门。 出门小心点， 做推广的同学，做发行的同学，肯定在门口排着， 灵气马上就要上线了。 就今年有一部国漫的第二季，我是特别期待的。然后我在 B 站看到它的预告，说12月1号要上线， 是吗？ 然后在11月大概27、28号的时候，还没有出来任何宣传的消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可能要跳了吧，然后结果。嗯，等12月1号之后 ，B 站那个写着2019年开更， 什么跳了是吧？ 就真的是晴天霹雳，不仅跳了，而且整个18年都没有戏。 我的天哪！ 嗯， 我的天！ 但是不妨碍我还是很期待的。 就是我这，比如说我们录那个江小白，其实跳了半年多。 嗯， 对，都是有会跳的，包括灵气其实也是，嗯。 没关系，没关系啊，灵气。我们放在18年最期待的番剧里面给大家讲，好不好？我们一月份说了《小林家龙女仆》，大家都有看吗？ 有的， 有， 还是比较 是有的， 应该算是比较有话题的一个， 比较代表了。 对对对， 感觉观感怎么样？ 嗯，您先说吧。其 实《龙女仆》这种番呢，它是赢在什么上？它是赢在制作上。因为其实它的剧情和套路都比较普通， 嗯， 都比较不是说什么吸引的套路。比如说什么叫吸引的套路呢？那个去年的《从零开始的异世界》就是一个吸引的套路， 嗯， 就大家之前没有太想到或者不那么受关注的套路。像《龙女仆》这种就女仆，兽尾， 就它会有一些标准的萌系， 标准的对标准的萌系，它就赢在了制作剧情上。而这种番其实就是。标准的这种制作好的番，如果说你说它多有代表性，其实倒不至于。 嗯， 对。 但我还是蛮喜欢那种日常番，然后加上一些搞笑的元素， 对， 看起来不累。 它角色很饱满，这个很好。 就是确实在角色设定上，嗯，刚才说了萌元素，我觉得萌元素是一方面吧。然后它在细节，就是制作的细节上，会着重的体现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它最后胜出，或者说。 在一月番里面是 什么 的原因，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一月番好像没什么其他太好看的。 嗯，哎，其实作为 coser 来说的话，眼镜， 嗯， 是不是觉得龙女仆为广大的 coser 带了不少可以？ 是啊，就是他的 cos 的，因为他只要是角色饱满、形象就是突出的这种作品，一般都是 coser 最欢迎的作品。 嗯， 龙女仆呢，恰好就是一，它占据了一个萌元素。第二，他的角色非常，就是他有萝莉型的，有御姐型的， 人设鲜明， 对，有可爱型的，然后就是很适合朋友们一起组合一个全员， 表情包特别多， 对，而且颜色又很亮丽。说 老白居然是冲着表情包这一点去。 我不瞒大家说，我对龙女仆一开始的火热的程度是没有什么印象的， 嗯， 就是因为实际上就是。如果去关注业界的层面的话，它其实在行业内并不是一个特别就是商业化或者说什么元素特别明显的名作品，但是直到我发现铺天盖地全是表情包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说，嗯，看来这个大家是认可了。 偏头自带鬼畜， 表情包这个东西啊，是 也算是一种同人创作， 不是特别特别具有传播力的， 对，传播性很强， 很强的。比较 现在的我们的朋友，小朋友，不叫小朋友啊，就现在我们比较年轻的一些这个 爱好者， 基本上都是。 不说话的，就是用表情包来说话的，对吧？ 是的， 对，不图我们就是朋友了。 对。 我觉得就妈妈辈儿，他们也是用表情包来交流的，只不过 他们的 为什么有情干杯？ 和我们的表情包 不太一样， 这个对，不太一样。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开始， 送上你的幸福， 真心感谢你。 对，是的，是的，那我们的时间跳到四月份，哎，其实刚刚大家提到圣娘动物园，那是四月份还是一月份呢？ 我记得圣娘动物园好像也是一季度的。 好像是 一季度的， 就是也还蛮早的。 对，应该挺早的。 这个算是黑马了吧？最开始 应该是大家， 可能制作方也 没有想到的， 制作方也没有想到。 没想到 制作上能看出来，它其实还。说的不好听，其实 Flash 就是 对， 就是一看经费比较紧张。 因为它的造型，它的我如果没记错，它的人设造型是那个吉奇观音，就是那个 Kilo 军曹的， 对，军曹的人设 啊，是那个气 OK 的。OK 的，就是他比较擅长画那种就是 呆萌 系，比较可爱的，有点呆呆的，然后又不那么跟，就是他的 重复性不强， 个人风格比较明显。 是的， 所以就是说实话，刚才我们在那个上节目之前，不也跟兰陵也在提聊，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突然一下就爆火， 对， 甚至连 Friends 都变成了一个。 你是什么样的 Friends？ 对，你根本就不是 Friends。 说白了就 是表情包是吧？ 就有点感觉另辟蹊径的， 另辟蹊径。 而且他的声优也是用的很新的新人， 因为他的声优，今年的，因为日本有一档音乐节目叫那个 Music Station， 就是 音乐驿站吗？ 翻译的很棒， 不太清楚是不是，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这么翻译。反正 Music Station 就是他们每年会在年底有一个 Super Live， 每年都有 Super Live， 有点类似于跟红白，你应该知道， 跟春节晚会一样。 我知道， 好， 这种事情 跟红白有点感觉是，就是先是 Super Live 是在圣诞节，然后红白是在新年，他们是这种。这么一个结构，今年那个圣娘动物园的那个声优组合还在 Super Life 上唱了， 所以也是借着这部番的机会， 没错。 其实的话，他们基本就是那年刚出道， 真的是刚出道， 一听就一打耳就能听出来啊，好新的新人。 哇，你怎么从这个打耳听出来，就是这个 跟我差不多啊。 你这个 接得很棒，接得很厉害， 直接避免 谁都不得罪，这真的很好。 其实我觉得圣娘动物园它就是爆火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很多都是大家想象出来的，就是脑补的，它幕后好像会有一个很大的世界观。 而且我觉得真的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表情包好多啊， 是的， 今天一直在说表情包好多， 还有什么各种弹东西什么的那种， 对，因为他那个角色确实挺可爱的，然后但是。鬼畜的这个小镜头也是比较多，然后包括那个把那个主角那个叟猫啊，我多认了一个字儿啊，为这个事多认了一个字儿啊。 有谁是在看这部番之前不认识那个字念 叟？举手， 都不认识，好 认识，真的不认识， 暴露了我们的文化水平了。 我们这个节目感觉那个文化程度堪忧， 但是我觉得它每一集会有一个小小的动物科普，这个 挺 有意思的，对， 感觉它就是像兰陵说的是另辟蹊径嘛，它用一些这样的东西去。把这些人设就是反复的不断的贯穿给这个观众，然后最后让他记住，因为那会儿我是看到一个新闻，就说那个圣娘动物园开了一个那个周边用品店， 对， 是吧？ 对， 一天抢干净了 啊！真的，他卖什么样的周边呢？ 就是各种， 特别普通的 毛绒玩具啊， 常规 常就真的很常规的 钥匙链啊， 毛绒玩具、钥匙链，无非就是一些那个卡片啊，然后 粉丝的购买热情很高的， 就是说据说是一天就抢干净了，就第二天就关店了。关店并不是因为卖不出去，是因为 缺货了， 已经完全售罄了， 完全售罄。 哇， 特别恐怖！ 而且好像这部番在日本来说是。一个子宫向的一个番，好像 它有点像前年的鸭子生活这个番，但鸭子生活里边大家都是动物，而且里边大家都是萌妹子，所以同时兼容了成年粉丝的这个需求， 还是不一样的。 没错， 其实它我觉得做出来它并没有按照子宫向的方向做， 没错， 是的， 它只是还是按照正常的在做。 是的，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那我们上半场节目就是这样，下半场我们还会跟大家聊一聊2017年的这些番剧以及2018年1月番。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 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声优李兰玲啊。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网易漫画资深版权经理老白。 欢迎老白。 大家好。 次元文化爱好者 Coser 眼镜。 大家好，我是眼镜。 继续回到我们刚才话题啊。 是，我们就把一月份这个算是盘点完了。四月份呢就是排追番量排名第一肯定是艾罗 妈 老 师 了。 和谐的 ID， 是 和谐一下。 但大家就是看这部番剧有什么样特别的感想吗？我其实倒还好，就不像很多。 他这部小说写得很好 哦， 对，小说节奏把控的什么都很好，但是做到漫画，他可能会有根据时长啊，然后这个动画内容啊，他会经过改变，就是还是会不一样。 我觉得妹控的粉丝应该会比较喜欢， 还是比较多 是。 我妹的粉丝应该很喜欢的。 对，俺妹的粉丝应该很喜欢这个作者，但是这个作者喜欢一大爱好就是发刀片。 是 总是在这个剧里边安排很多女孩喜欢男主，最后男主就会这个 一个一个的给他们 过五关斩六将发好人卡，最后跟妹妹在一起。 对，套路。 真爱，真爱。 这个这一部番就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这个妹妹不是亲生的，少收了一点。 你在说什么呀？ 少收了一些刀片。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 是的。 对， 那 其实就是漫画创作者这个题材，在这个动漫里边，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就是。比较常见吧，应该算比较常见的题材。 食梦者嘛， 对，大家前面看看多了热血的漫画家，看多了苦比较苦闷的漫画家，看多了就是孜孜不倦创作就红不起来的漫画家， 来个 还想看一看这种 就是 业界大拿的日子。 慢慢的，大家会发现就是娱乐化的那个内容就越来越多，就是占的。就是写实像的东西就越来越少，大家会喜欢看这种相对来 轻松一点的，日本的轻小说文化，包括他的男主是个写轻小说的，他妹妹就是个画漫画的， 非常业界 天作之合呀， 对，天作之合， 可以自己形成一套版权产业链。 产业链， 不愧是 资深版权经理， 还有没 有？但是四月份如果说其他的，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记忆。 我现在真的好像 主要是可能我觉得像刚才我简单的就是趁着片花的时候简单的搜了一下，刚才说到的那个英雄学院那个第二季， 对， 但是确实就 没有掀起波澜。 我要说有一个事情，你们一定要记住。 冷静， 你们这辈子都要记住这部作品。 这辈子， 正解的卡多， 那是啥呀？ 正解的卡多， 那是啥呀？ 它是一个，我跟你讲，它是一个前面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局，看着像 EVA 一样能够名垂青史的作品。然而它最后两集的时候 烂掉了，是吗？ 烂的简直让人无不可理喻，无法言喻。 这是作为观众的吐槽。 我身为一个当时那么喜欢正解卡多的一个五毛一个自来水，我到现在我用全身心之前的十倍力气去骂他，气死我了，简直是。 如果不知道眼镜是谁的话，我以为他是这个片子出品人、 监制， 气的 到这种程度。 真情实感的粉丝， 我会用一辈子去铭记他给我带来的心理创伤。最后那两话，我要把它从我的脑海中删除掉。 你要把它作为传家宝， 你脑海中的橡皮擦是吗？冷静，冷静，眼镜，老白给眼睛扇一扇。 我记得《假铁城》是四月还是七月的？ 假铁城，好 久。卡巴内瑞， 我只知道今年出的手游。 什么鬼？ 漫游还 是 没毛病， 是的， 是 的， 应该知道手游这个。 四月还是七月的？ 我们翻过这篇吗？好吧，四月份大家还有想起来吗？那我们进入到七月份好不好？加快点进度。七月份要说这个不得不提的就是《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算是一个， 这也算是个小黑马吧。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前期铺垫的很好，但是好像目前没有说发力发到让我觉得哇哦，的程度， 还挺套路的。 对，其实 小说改编它会有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特点，轻小说改编的动画作品会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像刚才说的，以前是大套路轻小说，就是龙傲天、古傲天这种的。 对， 我刚才吃饭的时候在聊，现在都已经不是古傲天，就是史莱姆傲天， 都是人的东西了，已经 都是这些东西了。然后呢， 史莱姆 啊，对，然后对，欢迎大家到网易漫画去看啊。 哦，原来是你们买的， 原来是这样，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 我们就问免费吗？ 史莱姆的， 不得不说， 行， 我说你怎么老说被你们买去了？ 好，一会儿广告费微信打给大家啊，一会儿。然后像现在的，可能是因为这种套路的确实太多了。现在再想去脱颖而出的好多作品，确实是你需要有一些不同的东西。 对， 需要有一些很不同的地方， 另辟蹊径，一定要不同的套路。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观众的口味越来越刁钻，或者说因为大家看的越来越多了，一般的套路 越来越提升， 欣赏水平提升了，就会有分流，就是我们叫长尾嘛。就是长尾这词儿， 其实这个 就是。大家会分散开，然后喜欢不同的东西，会形成这种感觉。 是的。 然后喜欢的这条线呢，就会非常非常喜欢。然后不喜欢的可能就完全就不跟路了。 因为实力至上这个番，我其实还仔细看过的。因为越到后来，大家越在我录的理想禁区，大家知道吗？然后越来越多人说，哎，怎么后期跟那个 有点像， 有点像那个主角叫什么歌来着？ 那个小鹿，鹿哥 ，对，这鹿哥和响哥有点像，到了后期，所以我仔细看过，对，发现还是鹿哥比我强。 好好好，你这个转折非常好， 又避免了出门 挨打。 是，看看我们大家弹幕啊，大家有提到路人女主养成方法。还有提到 New Game 的第二季 啊， New Game 真的还是，我觉得 New Game 其实是不错的。 是 New Game 我没有看，你介绍一下什么样的 New Game 是一个动画制作公司的事情，是不是？ 因为我其实没有时间全看啊，我记得没有，如果没记错的话 ，New Game 它确实是一个游戏公司的 啊，游戏公司， 对，它是一个游戏公司，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当然它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娱乐化的那个那种片子了，然后从制作层面上来讲，应该肯定是不如白箱了，我相信啊，肯定是不如白箱，因为那个高度有点高了， 对， 但是它确实有一些很有趣的点，可以大家可以去补，有机会可以去补一补。 其实说起那个路人女主 啊，路人女主 她本来是应该是一个霸权番， 挺好的， 应该是个钢顶制作，然而这个平台 凉得太快了， 对，平台自我影响还有这个他们对这个东西的重视，就是没有像这个像某站 B 站上这样这么重视这么多，所以就 影响了， 真的凉了。 因为确实针对的就刚才说的长尾嘛，针对的主这个消费人群确实有偏 差， 确实有偏差，而且就是这种所谓的我们讲就是也就大众的视频平台，他可能关注的更多的比如说是真人剧啊， 对 综艺啊，明星啊，对， 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上一年的这个上一部作品很有热点，很多人在看， 对， 很火的，就买点吧， 拿来吧， 就买点吧。然后买完之后发现凉了，就很尴尬， 就不好好经营的呗。 悲剧的故事，看看大家还有提这个，我不会追番，催更催的我不耐烦了。那这个催更催的我不耐烦了， 我没听说过谁还能催得动日本那边催更。 这个我觉得他催更可能催的是字幕组。 对， 这个现在字幕组基本上都是实时更新， 当天，对，当天 实时都不是当天实时， 就是 那边出了这边马上就出， 因为版权层面就正版引进的这些片子是跟日本那边有协议的，就是同步，凡是同步播放的都是有协议的。 对， 我觉得他应该是等不及每周更新一集，所以会要攒一块看，是不是这个意思？ 一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是的，包括大家有提到《一人之下》，就国漫也是《 一人之下》， 是不是11月份上的？《 一人之下》，我好像我 七月吧？ 没有， 11月份， 10月、8月、9月，9月还是10月？ 是的，《一人之下》第二季， 记不清了。但是真的是就很灵活的上线， 刚上，对， 刚上，没有上了十几集了， 也不算刚上了， 上 这一季的 好几个月了。 是的，那我们现在再说说12月份，不，10月份，好吧，十月番，《宝石之国》。 如果算一个， 这个是黑马 小埋， 小埋 其实也就算 小埋，不 算延续第一季的那个 正常的那种， 也挺火的。 小埋这种作品属于火能也就这样，不火呢也就这样，所以就属于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延续吧。 比如说那一部我想说的《幻界战线》 啊，《幻界战线》 其实骨头社的作品，它的制作无论是音乐、人物、剧情上都非常好， 画面表现， 但很神奇，就是没有那么火 不起来， 就没有那么火。 就是它是属于那种比较有深度的， 嗯， 就属于那种可以会引发你思考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话题的效果不是很强，这个话题并不是说这个就是大家去讨论的这个话题，而是说没有那么特别明显的卖点吧， 引起共鸣 啊，也不是不光是共鸣，比如说刚才一直没说，比如说像那个。咱们一直避免提到的人渣的本愿这种作品，对吧？它就是很有话题性的一个作品，啪一扔出来，大家都 争议度也很高。 对对对，原作可以在网易漫画看的啊。 我说的 过分了， 我说 给我把老白的话筒关掉。 我说怎么就突然又提起来？ 我扣工资，我是小老 师。其实为什么提这个事儿？因为去年还有一部这个风格的作品，对吧？ 嗯， 就是那个啊，好色和尚的那个故事 啊，这个 咱就不深说了。但是就是说，类似这样比较有特别有话题感的这样的。这样的作品 能够引起就是圈子外的人的关注，甚至都 圈子外的人的关注，甚至圈子里边，这因为猎奇心它大家都有嘛，大家都会去说想看一看，说这个之前那么有话题一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好像哟，我相信在座的咱们四个人应该来 是。 是不是对吧？ 玩 你并不是因为它特别好玩所以去玩 啊，挺好玩的。 我靠， 有点拆台。对，其实刚开始确实是别人带着的，说很火，所以才会玩。 因为大家吃鸡这个游戏，像咱们之前好像也说过同样的话， 说过， 它是就是属于一个很话题向的一个游戏，大家都会觉得很火。当然，它火肯定也有它的自己内容层面的道理。 它已经做到现象级了。 对，但是这种的是话题向，大家都讨论，大家都你也玩，我也玩，那我不玩是不是就显得有点 格格不入？ 对， 就是国内嘛，都是会有这种跟风心态的。 没错， 好多动画的作品其实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咱们 有口皆碑的这种感觉。 就不是那么好的内容，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啊，很热啊， 为了跟风我也知道 的。包括宝石之国也是这样，也是因为它的设定另辟蹊径，就现在套路越来越不行。 因为宝石之国我为什么关注还比较多呢，是因为宝石之国它是一个在日本，虽然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其实日本的传统的动画制作行业对这种三维的 三十二 对这种三维制作出来动画其实一直以来不是特别看重的， 对， 只会在比如说机器人动画呀，就高达呀，或者是啊，在中国应该叫敢达 头文字 D 啊，头文字 D 的早期都是手绘的， 对， 因为它画车太贵了，所以才 画机械很麻烦， 画机械麻烦太贵了， 你转嘛，别的不说，以前就据说原画师如果没有不是水平很高，原画师画高达三根子都画不了， 是。 是这很难的， 所以现在他们也是等于套用了新技术。但是你看，像以前的亚人，也我记得 对我刚才说亚人，西德尼亚的骑士， 西德尼亚骑士三转二， 正解的卡尔多， 好吗？ 冷静冷静，看我们这个弹幕当中，大家有提到网络胜利组。其实如果你有看我们之前节目的话，你肯定知道，我的眼镜当时是重点给大家推荐了这部番。看来你推荐这部番，真的有很多小伙伴在看。 大概也是跟我一个年龄段的人。 这个作品其实确实应该算比较走心，我的感觉比较走心。 虽然钱不多， 对， 制作费不多，但是很走心，这是能。 对，大家同时提到的还有什么周末少女周末旅行？ 少女周末旅行， 周末这个就属于日常休闲番。 哎，说起来这个 舒服的那种，这个好像 同类型作品，你有没有看《来自深渊》？ 没有， 还是今年的番， 一些这个 相对冷门的， 都是比较有深度。 哎，我想到眼镜，你在选番的时候，你会把每一部番大概都看个前十分钟，然后去判断，还是你？ 我可能会看八集吧。 他可能用的是那个点击量倒序。 什么？ 原来如此。 吐的好狠的槽。 我觉得老白给我提供了一种思路，从明年一月份我就这样看，这样我 看就可以 作为冷门番大拿 去打中。我们的 对我就可以在这一个谈话场里没有人 制霸全场， 对， 一个冷门扛把子出现了。 前两年我时间多的时候，就还是个大漫迷的时候，我是不论什么番，我都会至少看三集，我再决定追。 会觉得累吗？ 不累，那个时候觉得乐， 很有新鲜感。 主要你还是时间多， 还是时间多。 对啊，但是现在哇， 明年还有灵气要上。 哎呀，说到灵气呢，我们就要说一说2018年的一月番。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眼镜也是。出了小樱里面的 雪兔， 对对， 角色， 对， 所以你一定最期待的就是小樱了。 是的，我的小樱，我靠，我从12岁就喜欢 雪兔哥哥了。文明啊，文明，文明 啊！冷静，冷静，冷静！ 哎呀妈呀，我从12岁就喜欢雪兔哥哥了。 其实说起2018年，就是传说中的有生之年， 确实是。 为什么大家要用到这个词呢？ 你想啊。一拳超人第二季， 一拳超人还没有 定在哪一个 季度？一月份吧， 没有定的， 不是一月就二月，是四月， 对 吧？ 对，一月份二月， 就是很多很多部火热作品的巨人， 没错。 哦，很多很多的作品的第二季就全部出现在2018年， 所以我们可以说明年是个大年吗？ 对，是个 大年预定， 有生之年。 怕万一出来之后又，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 应该会好一点，因为像 不会的， 比如说像一拳超人，说句不好听的，它的内容层面上没有什么难度， 对，只要有经验的公司就 可以，反正是日本公司。 老白，老白，我打断一下，你知道我们导播老师给你的字幕打的是业内大佬冒号老白， 我以为这个是你打的。 很厉害很厉害，导播老师666啊，好吧，老师，导播老师双击666。 在此的是一个三维头像，三维投影，大家不要来打我。 好，我们继续聊我们的2018年一月番。 对， 来说说为什么大家都那么期待小樱，是因为它是这个代表大家 童 逝去的童 年， 对 不 对？ 不仅是童年，而且不是单纯的重置，它是续篇。 就这个是上初中了，是 不是？ 是的， 以前没有的内容，没做过的内容。 哎，叫做 Clear Card。 而且小时候看，其实我们看的是删减版，把那个小狼和小樱谈恋爱的环节删了 啊，就感情线上去掉了， 这很伤的。小时候我们不懂啊，就以为看， 所以就不能给你看呀。 王小明，我觉得你很好，这是多么经典的一句话，洗涤了我的童年。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有能力可以看到这个全完整版了。对，随着社会进步， 其实我很 庆 幸，因为我当时看的是 DVD， 我们就没有。 我还看的是 VCD。 而且如果说我的童年呢，我童年比较少女，因为我从小在姑娘堆里长大。小樱真的是我从小看的，看到一定年龄阶段，我现在都记得。 那你小时候看的其实还有《还珠格格》啊，《新白娘子》 没有？库洛牌。 哎，我突然发现，我其实给大家找了很多的图片，一定要给大家放一下。小林家的龙女仆，然后加百黎的堕落，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宝石之国，埃罗芒阿老师，好，就是 就放了， 没白找啊， 就是我都找了，我就一定要放出来。 摩卡少女樱啊， 这个我现在 是的，是的， 我当时看觉得他那个牌之前在没有收服的时候不都是人形吗？ 对， 我觉得每一个都是女神，好好看。 现在你还觉得他们是女神吗？ 我现在觉得做得很好。 顺便说一下，火牌是男孩子。 我不记得火牌了，我特别喜欢那个水牌， 他全都 和那个双子， 他不太在意的都忘掉了。比如说刚才说的 橡皮擦， 戴了假发就不来的那个， 戴了假发就不来的 另一个时间线的蓝明， 是的，是的。我看了一下 B 站那现在的一月番追番数，排名第一的肯定就是《摩卡少女樱》，排名第二的是一个叫做《紫罗兰永恒花园》的番剧， 精子 哦，那个 这个还是有很大的。 哇，你们都反应好激烈啊！ 它是一个话题， 大佬给我 他的 PV 做的太牛了， 因为 PV 做确实 是吗？是吗？我们现在就来欣赏一下他的 PV， 好不好？好，我们先来一起来看一下《紫罗兰永恒花园》的宣传 PV， 一起去看。 その少女の存在は密かに隠されていた。だがその少女を知る者は彼女を武器だと言った。心を持たない、ただの道具だと。バイオレットエヴァーガーデン、君はまだ役に立つ。働ける。ここでな。郵便物を開けるのは難しいか。 自動式人形サービスのご利用、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バイオレットちゃん、もう戦争は終わったんだ。 私は少佐の道具です。ですが、不要になったのなら。処分されるべきです。捨ててください。 ヴァイオレット、君は生きて自由になりなさい。 ギルベルト少佐が生きていらっしゃるのですか。 君はたくさんのことを学べよ。だが。学ばない方が、知らない方が、楽に生きられるかもしれない。 好的，刚 大家看到的就是这部《紫罗兰永恒花园》 的 PV， PV 对，所以非常好， 嗯， 看起来就像佳妮做的， 是，大家都说这是个话题做，是吗？ 大家要说错了， 太精美了， 嗯，所以是因为它制作精良，所以变成一个话题做。 不止，它从 PV 里你就可以发现，它一定是一个 瞄准了这种市场定位去做。 就是首先，它是一个有特别，应该说有一个特别宏大的世界观， 嗯， 它是一个很有系统的一个内容， 对，而且一定是那种透露着感动的日常，他肯定有日常。 里边的角色相对来说年龄层又比较高， 对， 都是有故事的人。 对对 对, 对, 对， 我看大家有说这部番我追定了，还有一个说感觉和宝儿姐很像，是觉得哪位和宝儿姐很像？ 没有，有吗？ 有吗？各花入各眼吧，对，对， 个人有个人的审美， 嗯，是的。 那追番第三呢，我很好奇， 这是灵气吧，是不是啊？ 没有灵气， 国番第一是不是啊？ 是吧？ 确实是。 为什么语言这么飘忽？ 我就这么说， 我就这么信了。 就 我们总有些番啊，你就比如说《兽娘动物园》 嗯， 不知道为什么就火了。灵气也是啊， 灵气 本来已经很火了， 对，已经很火了。 嗯，因为灵气它就是一个热血少年动漫、 哦，是吗？ 热血少年。 是这样，反正你今天都来了，你就给我们透点真东西再走好不好？ 嗯， 你看现在这么多， 算是预热吧。 其实灵气第二季它是，分段来说是糖刀刀糖，分四个阶段的。 糖刀刀糖， 对，就是最开始是很甜的， 一共12集对吗？ 对，我跟端木希的互动。 所以前3集是糖， 哎，对。 第四集到第六集是刀， 哎、呀呀，不要听不要听。 第七集 最后三集，最后三集，最后两集是糖。 啊，所以小伙伴们，你们只用看1到3集，还有第10集到 我是这么打算的。 出现一个全新的角色叫张轩嘛，大家都知道， 嗯， 就是所谓的这个要抢占正宫位置的男人。 哇哦， 啊，对， 有新的角色出场了，又有情敌登场了。 说啥呢？热血少年战斗番哪来的情敌啊？ 行了，我懂， 是吧？对吧？就你们都懂， 我们都懂。 但是最后呢，这样正宫的位置还是我牢牢坐稳的。 哦，正宫的 一个故事，我觉得应该这个此处应该有掌声了。 好，非常好。什么时候可以跟大家见面呢？ 这个还没有定好，只能说 是一季度一定可以的。 2018年的春天。 春天， 那就可能 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 春暖花开，不是吧？我怎么看这个宣传上面说2月几号要在日本开始配信了？你在国内还要更晚吗？ 你说就不会更晚？我告诉大家，就只能国内 你。你靠不靠谱？我就问你知不知道？ 就走开！ 我就问你知不知道？你 不 知 道， 我们就不讨论。 我跟大家说，只能国内会比日本早，不会日本比国内早。要么就是 你说的这个都很， 要么就是同步。我已经透露很多信息了。 好的 啊，好的， 感谢兰陵， 实在就觉得兰陵不实在。咱们再聊聊其他的，好吧？ 不厚道。 嗯，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给大家推荐的？ 明年其实确实就刚才说的一些话题做的续作嘛，包括那个刚才说了半天古傲天嘛， 对， 古傲天 Overland 对吧？然后 那个 Overload 那个感觉很硬汉的感觉，很 他画风的缘故，但其实故事讲的是 反正导播特别懂，说到哪个自动就会导到那个图片。 哎呀，导播老师，谢谢，好厉害， 导播好厉害啊，导播老师， 一看就 是我们 圈内人， 一看就是自己人， 今天就自己人， 对，嗯 ，Overload 其实就是龙傲天的故事，就是我特别牛， 五傲天嘛，大家都叫五傲天嘛， 我特别牛， 还有 带着满级装备， 还有那个 Fate 的那个新作。 啊， 现在没有确定一定一季度能上，是吧？ 确实没看到它的上映日期。 上次现在上的这个不一样，现那个费德是正版 正经的 续作， 但它也确实已经在 B 站可以追番了， 已经可以追了， 已经 可以预定追番了， 记得应该是 一月份的。对，同时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就2分钟，我们再讨论一个小小的话题，好不好？ 好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2018年1月，这个大家在追番可以点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B 站同时有一个公告，就说，因为之前大家在 B 站看番一直是免广告，然后也就是免费的，然后现在或说有一种这种付费先看或者说付费收看的这种方式，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嗯， 这是一个。因为之前是不太正确的，因为之前的话都是免费看，甚至下载盗版，这样的话其实对业内来说是一件很伤 的事情，很畸形的事情。 对，包括萍姐经常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她有一次看漫画，在一个网站上想找一些少女番看，学习，一搜少女番，一看灵气第一，点击率20亿，点进去全是盗版，给我气的，当时2天没睡好觉，这就是一个现象。就漫画作者面临的这个现象，盗版横 商行。我觉得这种付费的正版推荐是一种刺激业内更好的产出作品的一种形式。 所以兰陵是愿意为优秀的作品去付费买单的。 一个成熟的人都应该愿意。 啊，这个说的真的是非常好。 那老白眼镜怎么看？ 说实话，因为本身，讲道理讲，我是最接近于这个内容付费的这个层面的。 你也太大佬了。 我不在北京啊。那个内容付费是应该说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 对，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付出成本去生产。 对， 免费拿给别人看，这个从道理上来讲是没有道理的，对吧？ 对， 为什么以前不付费？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长时间以来没有这个付费的这个习惯， 嗯， 然后第二个呢，可能也是因为，比如说电视台，我们大家可能觉得啊，电视台不收钱啊，当然实际上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电视台是收钱的，有线电视是要收费的，有线电视每年是要交多少钱的费用，虽然很少，但是因为国家有补贴，但是网站大家也知道，国家是没有补贴的， 是的， 所以网站需要花钱去购入这些内容。 保持自己的运营， 漫画的版权，还是动画的版权，还是小说的版权，对吧？ 甚至还要去购入带宽， 买进来，然后需要花钱买。那么 OK， 将这个用户去花钱去消费他们，这是一个很正常合理的趋势。 对。 所以大家还是要正确的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大家没有必要对这东西排斥，因为很有可能你因为这个事儿，比如说原本你能看50部片子，但是现在呢，你可能需要去筛选一下，我只能看10部 免费的， 我只能看10部了，或者说比如说我充一个会员，我能看到15个，剩下的我看不到了，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说白了是给你当上帝的机会，说的稍微夸张一点，你可以用脚投票来证明你更喜欢哪个作品，而你喜欢的那个作品的作者制作公司就会说的直白点，就会过得更好， 他就会做出更好， 这在帮助他们做创作， 他就会做出更好的。 没错， 所以眼镜也是并不排斥这件事情的事。 我不仅不排斥，我最近还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可以把他这种方式变得更让我们观众接受，那就是电视台是怎么盈利的？靠自己的站内的广告，对吧？那么 B 站其实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以新颖的不是贴片普通广告的方式，而是比如说看什么开箱测评，把广告做成这种形式， 这是和内容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对，你要想看20分钟的动画，那你先看1分钟的广告，这种形式我觉得很多人是愿意接受的。而这种广告之类的，我们就可以把它在站内转换一下，不会说负担到我们观众身上，这可能也是将来的 B 站会选择的一种购入方式吧。 没错。 总之这也是这个业内的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大家还是要理性合理的去看待。 包括动画，未来肯定都是像这方面。 没错没错，是的。然后2018年1月份还有很多好看的番剧，就等着大家自己去发掘了。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老白和眼镜做客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啦，谢谢。 看节目感到开心呢，不妨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官方账号，我们的 QQ 音源群已经成立啦，群号就是567-56693567-56693，欢迎大家加入。 是的，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明天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明天下午5点到7点，因为台里有一个特别直播节目，所以明天晚上的漫游嗨翻天的视频直播暂停一天，我们周六见。然后同时呢，周六也是我们漫游嗨翻天2017年的年终最后一期节目，也是我们的年终特别节目，所以希望那天晚上啊，周六晚上有时间小伙伴一定要锁定收听收看。那节目的最后呢，也要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点。